第二十课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一，课文。一，你哪一年大学毕业？你哪一年大学毕业？ 明年。你呢？ 我后年。你今年多大？ 我21岁。 属什么的？ 属狗的。 二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 我的生日是10月18号，正好是星期六。 是吗？你打算怎么过？ 我准备举行一个生日晚会，你也来参加，好吗？ 什么时间举行？ 星期六晚上7点。 在哪儿？ 就在我的房间。 好，我一定去。祝你生日快乐。 谢谢。二，生词。年，今年，明年，后年，去年，毕业，多，多大，岁，属，狗，月，号，生日，正好，打算，过，准备，举行，晚会，参加，时间，点，点钟，就，一定，祝，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生日，胜利，今年，青年， 快乐，快乐，正好，真好， 时间，实践，一定，预定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国庆节，中秋节，教师节， 劳动节，妇女节，圣诞节。